活动一开始啊，开门见山，现鲜进口野生海参单盒裸价直供只要699元的优惠啊，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活动了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其实呢，了解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，鲜芋仙野生海参呢，在北京推荐已经有4年了， 嗯， 一直是一年装和两年装的优惠。而本次活动推出单盒699元体验季度装的优惠呢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品尝一下进口的野生海参。 对， 但是呢，因为北京仓库仅剩到最后的1000盒的备货，那么今天、明天仅此两天，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想想看，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，活动当中立减了1300块钱，只要699元，一盒是200克，40多根左右。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，可以吃上3-4个月的时间，划算到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，200多块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个月的海参香米粥、海参蒸蛋、海参煎饼、海参馄饨等等。关键是啊，一个月的花费才200多块钱。 是， 热线4007106108。4007106108已经开始热闹了。 手机号是1624的朋友说，老婆从怀孕开始就一直在吃海参，感觉气色特别好。而1135的朋友说，老公要求高，是不是野生海参一吃他就知道了？ 对， 上次吃了你们家的海参之后，老公说呢，以后可以长期订的。 嗯， 还有4273的朋友说，前段时间送朋友2盒鲜芋仙的海参，他们都说好，今天想再订5盒，但是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了，优惠这么大，为什么不能够多举办几天呢？ 其实啊，懂行的朋友都知道，但凡是有野生海参4个字的专柜啊，那都是3-4千块钱以上的。而我们的鲜芋仙的海参呢，每一根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200米以下的深海里自由生长，海底浮游生物的滋养，还有每天与珊瑚岩石的摩擦，身上的肉咋都磨圆了。虽然没有养殖海参个头大，但是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和16种的氨基酸的含量也是普通海参不能比拟的。 是， 所以啊，本次699元单盒裸价直供的活动真的是赔钱在挣吆喝。 嗯， 提醒各位，今天、明天是最后两天了，699元吃3个月的野生海参的机会，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活动的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200多块钱一个月的停车费都不够，一个月订奶的钱也不够，但是今天的200多却可以吃上整整一个月的野生海参，口感鲜美，肉质厚嫩，全家老少都爱吃。最后一分钟了，打进4007106108，花699元订购到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进口一级品海参的优惠，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了，加油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点亮历史的天空。北京故事广播。